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这期话题呢，我们聊聊毕业季吧。毕业那天，让你久久不能忘怀的一件事儿。 马上就要高考了，是吧？ 对。 然后呢，高考完之后，估计所有的中小学、 大 学生，对，都要放假了，迎来暑假。毕业生的话，就会迎来这个散伙饭。 对。先说歌吧。我们第一首歌呢，来自鹿晗的《我们的明天》。 能体会我的感觉，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 我记得这个歌是电影《重返二十岁》的一个插曲主题曲。 对，我觉得这首歌还挺适合今天这个主题的，充满希望的一首歌。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这个朋友他叫做 MW9M6， 他说呢，一个追我很久的男生，他在后面坐，我在第三排，他跑来说来一下，我跟他去了后面，忽然抱了我一下，说再见，就再也没见过了。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他在干嘛 啊，忽然偷袭了一下人家， 好浪漫。 亲一下多好，抱一下。龙二不是龙二啊，他说呢，还有几天就高考了，所以呢还没有毕业。我跟喜欢的男孩子说，毕业那天能不能拍一张合影呢？本来想说可不可以抱一下，但知道他肯定会拒绝。他没有回复我的消息，忽略了我的好友申请，大概连合照都不愿意给我吧。我买了91张的全年级大合影，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同屏。虽然隔了18个班级，我好喜欢你。 他们的年级大合影还需要买的 啊， 买了91张， 对，不然谁来买单呢？ 我们当时是一人一份免费发 啊，果然土豪学校不一样啊， 不应该是学校出钱嘛，给学生留一个纪念。这首歌是来自于后弦的《下完这场雨》。 下完这场雨，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 闭上湿透了领口，别说破戒，当作没雨曾来过。雨滴下不坠落，剩下路的绝不能。已经换残留那句手写的珍重，哦，那年长听你的背影凉了，雨中过任一束挽歌。我在等你等下完这场雨。 这个朋友叫做莫大人全国粉丝后援会，他说呢，六月份我们就要毕业考试了，毕业考以后呢，别说一个班聚不齐，可能我们一个寝室九个人也聚不齐了，可能这就是成长吧，有相聚就有分别。 嗯，最近的这些天呢，是大家人最齐的时候，一旦毕业之后，大家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事情要做，然后就是散落在天涯，就真的是聚不齐了。 对， 张成新他说呢，拍毕业照那天呢，我看了他很久，自从两年前的那张合影，我们再也没有出现在同一张相册里， 好心酸啊。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勇敢的跟他说我们合个影吧，或者说我们之间一定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儿。 合个影，那个合影 也只是人生的最后一张合影后面可能也没有故事， 好心酸啊。 可能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结局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好这最后在一起的时光， 相聚的时光。 嗯， 不二漫漫他说呢，毕业那天拉着我欣赏的男生，也不算暗恋吧，拍了毕业照，我们不同系，从来没说过话，现在呢还能想起他当时懵逼的表情。最搞笑的是他女朋友知道了特生气，但是又找不到我，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真名 一个匿名的 当时懵逼的表情也是挺有趣的。 贪吃万岁他说呢，每年毕业季都会在专题下留言说等你，今年第七年我没有等，我等不动了，今年我有男朋友了，不过呢不是你，以后也不会等了，安好。 虽然你不用等那个人了，但是我们的专题你还是要留言的 嗯，就像现在这样给我们节目留言一样。 对，觉得真好。 我在等你等下望着春雨，半张卷地镜子上的别离， 雨瑶就是小可爱呀。他说呢，没有参加高考，因为当时出国读书了，后来呢他们就把我的照片 P 在了毕业照上面，老师说一个也不能少，当时真的很感动。后来吃毕业饭的时候回国跟他们一起，还是一样的打打闹闹，因为我是理科生，然后班里男生很多，班上都不会有勾心斗角的，就感觉很有爱的班级。 嗯，其实女生之间也并不都是那样的勾心斗角了、 嗯、 其实女生的友谊单纯伟大起来也很动人的、 嗯、 很感人。 一边上学的必经之路，陌生的城市变成个家，熟悉了每一条街，你爱吃的木桶饭，临街吻你的小鹿，课桌里藏着写给谁未署名的情书，夏末世界的相遇，初夏却。 下一首歌来自张立夫的我们毕业了，清清淡淡的一首歌，但是里边的情绪很浓。 青春散场的戏码，时间纸笔，毕业季不舍得寄，我也舍不得你，树叶琐碎了月光。 周董的小蜜西他说呢，高中毕业那天呢，九哥也就是班主任、 嗯、 把对我们每一个人想说的话写成了一封信，在班里呢给同学们念了出来，讲台下哭了一片。虽然他平时对我们很严厉，但是呢我们在他心里都还是那个积极乐观向上的孩子。 他在说到我的时候呢，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乐观积极的萌妹子，也希望我们以后前程似锦。现在呢大学过得也还不错，就是想你了，想九哥了。 啊，萌妹子重点只在这儿。 对，有的时候上大学之后真的是偶尔会回忆起来，会想起来高中啊那个班主任教过我们的代课老师，就觉得很熟悉很亲切。每次放假的时候只要有时间都会想要去学校看一看他们。 对，就一到毕业的时候发现以前很讨厌的人都变得可爱起来了。 对，就觉得平时很讨厌的班主任一到这个时候忽然觉得好像感性了起来， 对， 就忽然间看到了他内心柔软的一面。 我们都变了模样，再见我爱的姑娘，再见发颤的走廊，岁月修饰的旧场，我们都如期绽放，再见会热泪盈眶，再见了学生时光，树叶琐碎了月光，我们都。 薛之谦的影子他说呢，不想说心好累啊，女生寝室真的都毕业了，所有的事情你们就不能放下一起照个毕业照吗？算我的遗憾了。 看来临到毕业还有矛盾没有解决。 对对对，其实有好的一面也会有坏的一面嘛，不管好的坏的都是毕业里一些不能错过不能磨灭的东西。 对，还是太幼稚了，太年轻了，等到以后吧，我觉得四五十岁想起来真的觉得很好笑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 王者他说呢，毕业那天2015年7月我在部队服役，他们毕业了，而我呢却无法与他们微笑告别，因为军装，因为责任。几天后呢，我在部队收到了他们的毕业照，还是那么的熟悉。已经过去2年多了，我也退伍了，只是那些人也无法重聚了，算是一份遗憾吧。因为在部队错过了跟他们的一起毕业的时光。 怀念从前曾许过的心愿，一点满足就能幸福到失眠，用力抱着放肆笑着，最后泪流满面，像第一次喝醉的感觉。开始习惯忙碌的。 下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凌的《再见少年》。 很好听的一首歌。 会变得让自己讨厌，想和过去聊聊天，只是追不上时间，那些遗憾的故事还想笑着讲一遍，我来不及告别那个青涩少年，转身不见，谁的青春不值得留恋，需要爱过几遍才能够看得见，应该怀念的是那个昨天，笑着让泪滑落，失去了才能懂得，让我勇敢地说再见。 唯有美食与孙姑娘不可辜负。他说呢，毕业那天没有欢呼，没有撕书，没有眼泪，也没有告别，那些场景只存在电影里，所有人都像平常一样考完回家，以为明天还见得到。大部分人都 是 这样的吧。 对，但是真的是心里明白已经回不去了，一旦跨出这个学校的门，宿舍的门。 对， Mr. Sinden 他说呢，笑着送走所有的室友，自己回寝室整理好东西，拖着行李走到门口，当关上门的那一刻呢，彻底的绷不住了。我一个大男人流着泪把寝室的钥匙交给了宿管阿姨。 对，不管多坚硬的男人一到这种时刻也会变得柔软起来。 坚硬的男人。 我以前不知道微博这么好玩。他说呢，广东的考生上一年考完试第二天早上听北京东路的日子，眼珠子湿了。因为高一第一学期音乐课，我喜欢的一个女生唱了这歌，当时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她声音真甜。甜。 你的青春不值得留恋， 要爱过几遍才能够看得见，应该怀念的是那个昨天，让我勇敢地说再见。我舍不得眨眼，还想再看一遍你的侧脸。 天，哎，我忽然想起来，我在我高中毕业之前最后一节课，我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班会，然后呢我就是老师说，哎，谁想唱歌给大家听啊什么的，我觉得以后不唱就没有机会了，我就唱那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还唱了一曲，我还深深的记得。 对，深深的记得有个同学说，嗯，声音真苦，嗯，苦。 哪儿苦？ 开玩笑。 让我勇敢地说再见，也会在某个瞬间都感动的一切，笑着说了一声再见，告别那个青涩少年。 下一首歌来自李易峰的《年少有你》。 想起那年斑驳的课桌，发呆时总望着你的轮廓，你也许不知道那是小小的我，年少的秘密藏在心中的角落， 二顾最酷。他说呢，马上就要毕业了，初三那时候我都是班里来的最早的人，因为他是数学课代表，我最早来交作业，他就可以碰到我的作业，所以初三一年我永远都是来的最早的走读生，大早上5:30起床去学校。可是现在早已不喜欢他了，只是怀念年少的那份青涩的喜欢罢了。 对，最难忘的是那种萌萌的感觉。 对，就是喜欢一个人表现得很单纯，就只是起早点为了能够见到他，就这样告别了懒觉，你也是真挺有毅力的。 静静躺他真的在女生班作为全班三大国宝之一，快毕业的时候呢，我带领了全班唱好男人这首歌，叫我把歌词写在黑板上叫上班主任，这是人生的最后一次了，以后都不会再有了。毕业晚会呢，我第一次勇敢地去台上唱歌，人生啊真的是需要勇气去做很多的事，回忆起来意犹未尽。 对啊，努力去追过的东西，你做的这件事儿，反而是你人生中最难忘的事儿。 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 我觉得临毕业的时候做过的每一件事情在以后看来都是很珍贵的回忆。所以也是希望在听的各位，尤其是毕业生吧，就是抓紧这最后的日子啊，除了复习考试之外，这个能就尽可能的多给自己制造一些好的回 忆。 听 说他说呢快要毕业了，我想跟他最后一次好好的说说话聊聊天，于是给他打电话约他出来，他说他和朋友在外面吃饭，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本来觉得挺遗憾的，说了句没事儿，回来再说。没想到当天晚上他很晚打过来电话，醉醺醺的对我说我喜欢你。我当时开心到哭了，忘了说我一直也很喜欢你，但是没有勇气告白，根本没想过他也会喜欢我，这种感觉比中彩票还开心。虽然现在没有在一起了，但一直会记得我在他心里停留过就好，以后的以后一定要幸福。 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 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我不想说再见》。 嗯，也道出了我们在毕业季里的心声吧。 嗯，不想说再见。 嗯。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冬天，我遇见最后一片树叶，冬天里最后一片树叶，安静地等待着春天。抬起头，我看着他。 假假的胖子别跑，他说呢，照毕业照，我暗恋的男生被老师安排就站在我身后，我们高中唯一的一次同框。 老师，深藏功与名啊。 哎，我记得昨天我看微博呀，还看到新闻说这个王俊凯嘛，昨天跟同学照毕业照，然后是站在最后一排 啊， 然后就忽然好羡慕他们班女孩子， 可以和他同班是吧？ 对，然后因为以后的话跟别人提起来就说，哎，你看这是我们班那个出名的小明星什么的，就还有挺多谈资的，我觉得。 会不会其中有一个还是曾经的女朋友？ 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小心粉丝撕你 啊！对。不小心歪歪了一下。 期待着春天，在一起期待着春天。 不久一定会，他说呢，没有多照两张照片，没有多说两句心里话，后悔的事情太多，可这大概恰恰也是回忆的根本吧。 嗯，任大人的屋子，他说呢，我把书本都卖了，结果呢来年复读又要花钱买。 心疼。 心疼你。 还有个朋友他说呢，没有学可以上了，没有课可以旷了，上位配宝剑，转眼变江湖。 对，这是逼着你长大成熟的节奏。 对，看来是大学毕业生啊。 嗯。 抬起头，我看着他， 像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一条留言，它叫做喜欢说话但却结巴的鹦鹉。他说呢，我是高三毕业生，还有九天就高考了，我和发小之前呢打了个赌，赌我俩高考谁更胜一筹，输的人呢欠对方十个条件，马上就要到一决胜负的时候了，我想对他说，喂老呆呆，你可别输给我呀，愿我们都能够在彼此看不到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嗯，对啊，以后的日子虽然我们不能见到，但是一定要努力哦，为了自己辉煌的人生去奋斗。 我觉得这次考试啊，尤其是高考，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做了一些约定，比如说考试完之后我们就在一起 啊， 或者考试完之后我们去哪旅行啊，或者考试完之后我们一起报一个同一个学校啊什么的。 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实现吧。 对，祝大家都美愿望成真，不能说美梦吧，所有的心愿都能够成真，祝大家考试加油。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期我们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在这里搜索酷音乐调频，或者找到莫大人萱草关注我们。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